万物在世界活动，各有发展的天空。就是弱小与被动，也会各有各作用。但是某一些品种，看远半点都不懂。说到尾多么的蠢，却当作了进化论。高大威猛极强赶住穷，知不知一起也断送。进 冲都进， 赚都进， 食都进， 像恐龙， 雪中刺， 河都进， 进， 学都进， 掘都进， 买都进， 像恐龙， 淘汰前， 狂都进， 尽力做第一，尽力做巨擘，哪怕令神耗尽。投资已经全失去平衡，再没有比重。大地渐已破坏掉，也有创伤的天空。样样围墙一窝蜂，占有但理有冇用？可否长出新品种？记挂世间于心中，互助互勉也互动，更配要作进化论。不是真理，自由有裂缝，却为贪心所以迷信。 One two three four， 震 撞都震， 颤都震， 力都震， 像恐龙， 绝种前 狂都震， 震 狂都震， 掘都震， 踩都震， 像恐龙， 淘汰前 狂都震， 尽力做第一，尽力做巨擘，哪怕命神耗尽。投资已经全失去平衡，再没有比重。 像恐龙， 雪中战， 河都震， 震， 浪都震， 掘都震， 海都震， 像恐龙， 狂太前， 狂都震， 尽力做第一，尽力做巨擘，哪怕命神耗尽， 后果是否就此留尽 ？One two three four， 震， 浪都震， 颤都震， 力都震， 像恐龙， 雪中战， 河都震， 震， 浪都震， 掘都震， 海都震， 像恐龙， 狂太前， 狂都震。 做第一，尽力做巨擘，哪怕命神耗尽，样样赚尽了，样样食尽了，回头是财。